怎么会不明下落，被分开就逃脱，千万别羡慕太多，你的爱比一个大城市的人还多，也能容纳任性的我，偶尔小小的错，就让这样一场风波摩擦出黑夜的泡沫，是对认识太少，还是我自己想的太多？最爱你的是我，否则你怎么养我？否则我怎么可能赴汤蹈火？你说什么都错。你最爱的是我，还以为差一点走火，却带来 自己。